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给新中合作带来巨大机遇。新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互动，发挥好双边合作机制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自由贸易，加强人员交往，携手为两国和地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祝愿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随后，韩正和王瑞杰共同主持四个双边合作机制会议，双方全面梳理两国高层共识落实情况和务实合作进展，共同规划下阶段合作方向和重点。双方一致同意，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引领，推动重点合作项目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和东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契机，打造互利共赢合作新标杆，以拓展两国抗疫和发展合作为依托，为全球抗疫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会后，韩正和王瑞杰共同宣布达成陆海新通道合作规划等一系列成果，并共同出席中国旅新大熊猫新生幼崽命名仪式。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最近印发关于军队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对军队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作出部署。通知对军队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的条件、构成、产生程序、名额分配及选举工作的组织领导提出了明确要求。通知强调，军队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必须符合党中央规定的条件，尤其要突出政治标准和打仗能力。 昨夜今晨，我国分别在酒泉和西昌成功发射两颗卫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2021年航天发射任务圆满收官。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昨天19:13，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搭载着天辉四号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天辉四号卫星主要用于开展科学试验研究、国土资源普查、地理信息测绘等任务。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是常温液体二级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低成本、短周期发射等特点。本发长二丁火箭首次采用低冲击、高精度、无污染的双星侧挂分配器，确保全方位满足卫星要求。3:43，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搭载着通信技术实验卫星九号，以一往无前之势冲入澄澈霄汉。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总指挥金志强说，执行本次任务的长三乙火箭是长三甲系列的主力火箭，本发任务有多项技术状态变化， 优化部分产品主轴结构，提高其抗疲劳强度和寿命，对事务机构产品局部改进，提高调试合格率和工作稳定性。明年型号队伍还将继续精益求精，持续推进火箭可靠性与运载能力双提升工作，以更精彩的表现助力航天强国建设。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05次飞行，也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二号塔架第100次发射。至此，长三甲系列火箭实现2021年12战全胜，也代表着我国2021年航天发射任务圆满收官。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级工程师皮水兵说，二号塔架见证了我国航天发射能力不断提升。 随着我们国民经济社会的快速的发展呢，我们对航天器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体现在这航天的发射的数量上。还有一个在发射能力的这个变化上啊，概括起来的话，那就是更全、更快和更好。 2021年，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一共完成48次发射，创造了年度宇航发射总数的历史。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怎么看？怎么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会议强调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加大对实体经济融资支持力度。货币政策如何在稳字上下功夫？人民银行将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怎么看怎么办？今天请听总台央广记者柴华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的专访。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2022年人民银行将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具体来说主要体现为三个稳。 一是呢，货币信贷的总量稳定增长，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速度同名义增长的速度基本上匹配。二是呢，金融结构稳步优化，要精准施策，引导金融机构呢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支持高质量发展。三是呢，综合的融资成本要稳中有降。 易纲表示，2020年面对历史罕见的疫情冲击，人民银行创造性地提出了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2022年，人民银行将重点做好两项直达工具政策的接续转换工作。 一是呢，实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从2022年起到2023年的6月底，人民银行对地方法人银行发放的普惠小微贷款和个体工商户的贷款，按照余额增量的1%提供资金支持，鼓励增加普惠小微贷款。二是呢，将信用贷款纳入知农知小再贷款管理，原来用于支持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4000亿元的再贷款的额度可以滚动使用，必要时呢，还可以进一步再增加再贷款的额度。 在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方面，2021年11月，人民银行正式推出了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易纲表示，两项工具由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人民银行对符合条件的贷款按一定比例给予低成本资金。 人民银行呢，将要求金融机构公开披露他们碳减排的信息，并且呢，要接受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核查，这样呢，就可以更好地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易纲表示，当前我国金融体系运行总体平稳，金融风险整体收敛，总体可控。 一是呢，这个宏观的杠杆率持续的上升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二是呢，对一批突出的风险点进行了有序的处置，影子银行、乱办金融和非法集资等风险呢，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加强金融监管，强化反垄断取得了实效。三是呢，强化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制度性建设，金融市场的效率和抗风险的能力得到了明显的增强。 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发布《中国的出口管制白皮书》，这是中国首次发布出口管制的白皮书，旨在全面介绍中国完善出口管制治理的立场、制度和实践，阐述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主张和行动。白皮书指出，公正、合理、非歧视的出口管制对于有效应对新形势下国际和地区安全风险与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白皮书指出，各国普遍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出口管制工作，通过建立和执行法律制度，加强和规范出口管制。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货物贸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始终本着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的原则，不断完善出口管制治理。白皮书全文9000多字，由前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正文包括4个部分，分别是中国出口管制的基本立场，不断完善出口管制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持续推进出口管制体系现代化，积极开展出口管制国际交流与合作。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到2021年底，我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预计将达到1120万人。农村创业蔚然成风，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有力支撑。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今年29岁的陈曦毕业于海外名校，是一名建筑学硕士，拿过国内外多项设计大奖。他回到家乡浙江玉环市甘江镇，专注于美丽乡村建设。 我们想提出一个叫做大隐若现的一个概念，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实施方案昨天发布，方案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不断提高中小微企业贷款覆盖率、可得性和便利度，助力中小微企业纾困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印发《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国粗钢、水泥等重点原材料大宗产品产能只减不增，原材料工业的结构合理化水平持续改善，形成五个以上原材料领域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11个月，中国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其他14个成员国进出口总值为10.96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31%。 教育部昨天表示，今年以来脱贫家庭辍学学生持续保持动态清零。此外，2019年以来，全国教育系统完成了6.7万所中小学、幼儿园非卫生厕所改造，中小学改厕任务基本完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十大新闻、2021年台海十大新闻和2021视听新媒体领域十大新闻。 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亚运村昨天竣工。 第二届中国赣州纺织服装产业博览会昨天闭幕，博览会期间现场签约项目20个，签约资金超129亿元。 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昨天公告称，2022年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年度配额10万个，其中普通指标额度由2021年的4万个调减为3万个，新能源指标额度由6万个调增为7万个。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3,507,003例，死亡82,2196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413,099例，新增死亡病例1,777例。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当地时间12月29号发布的一份综合预测报告显示，在未来4周内，美国或将有超过4.4万人死于新冠肺炎。相比之下，美国每年因流感死亡的人数通常在1.2万至5.2万人之间。这一预测意味着美国平均每天将有1800人死于新冠肺炎。 当地时间12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时表示，俄白两国计划于明年2月或3月举行联合军演。卢卡申科建议俄罗斯方面在白俄罗斯建立军事训练中心，并表示白俄罗斯会继续为士兵培训购买俄罗斯的先进武器。 当地时间29号，土耳其央行公布2022年货币和汇率政策，称将维持5%的通胀目标不变，并继续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调查显示，市场对土耳其2022年的通胀预期为22.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钟成、李浩、胡晶，主播郑南、卫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冰雪场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点燃冰雪激情，拥抱奥运梦想。 我是杨洋， 我是张子丹， 是李谷一， 我是易烊千玺， 我是杨云港， 蔡晓芬， 我是王蒙， 是彭哥， 我是任贤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和北京冬奥， 与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一起向未来。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